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让朝鲜全国军民都满腔愤怒，一致表示决心，要统统消灭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敌人。国家科学院研究师韩哲勋说，敌人策划一种旨在进行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炸弹恐怖活动的密谋，甚至策划阴谋，以图利用放射性物质或纳米式有毒物质之类生化物质来进行一场国家级恐怖活动。他们的罪行令人愤怒，咬牙切齿，并强调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制造一种令人想象不到的残忍方法，要在地球上消灭干净他们。朝鲜人民军军官金英奎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是世界上最卑鄙而惨无人道的特大型恐怖集团，要摧毁他们的情报阴谋机构来使之化为一片灰烬。朝鲜人民内务军军官李哲国说，犯罪集团轻举妄动，以图实现冒险的妄想，绝对不能饶恕他们。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工人金真香说，我国节节粉碎敌人的种种挑战，以万里马速度奋勇前进，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为此丧心病狂，拼命挣扎，妄图阻挡我们的前进，要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他们。